锵锵三人行，诸位好，海陆又来了啊！这个咱们闻到，这海陆是香港人都熟悉的明星啊， 没有， 在香港是当影后级的人物 啊。那这个香港人都八卦嘛，我们也问他一个八卦，哎，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 好， 海陆，我问你啊，就是假如有真正的爱情，所谓真心相爱，你甘不甘心做人的情人、情妇？ 我觉得如果是真心相爱，他一定不会让你只做情妇。 哎呦，太是才女哈，太绝了， 太挑 了。哎，这个答案好。 对，我觉得因为有很多例子可以讲，就有很多人说结了婚离婚，然后跟了第三者结婚，我觉得这很正常。就是他觉得是真的爱你的话，他不会只让你做情妇，当然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抛弃掉。 嗯，那包括抛弃他的这个 原配 糟糠之妻， 有啊，陈世美啊， 那就说你想找陈世美 真心相爱的，原来是 你想做那皇帝的女儿吗？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你是可以说，就是这种东西有，当你没有条件去讲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是真心相爱的。 好，就按你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心里会不会觉得对不起他的妻子？ 当你没有爱的时候，又要去维持一段婚姻，我觉得反而是对对方的一种不负责任。 但你会不会又反过来在想啊？有时候有些女人她会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男的，他为了跟我在一起，跟他太太离婚了，那么跟我在一起，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我身上呢？ 没错， 有很多女人会怕这个东西。 暴力革命带来的政权往往会被暴力革命 推翻。对， 会。但是我觉得看你对爱情的认识度是什么。我原来演过一个电影叫《停不了的爱》，是跟陈晓东。我演完那个电影之后，开始没什么感觉。后来有一天跟媒体做访问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领悟，就是说，他问我说：“你觉得爱情是什么？”我就说。爱情像死亡一样，来的时候没有选择，走的时候也一样没有选择。所以如果你能真正的说认识到说爱情来的时候，你就能够很乐观的去面对它，然后去享受它，我觉得就没问题。当它走的时候，你也不要有任何的遗憾，只是说这段爱情会在某一段时间之后会变成你一个财富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就够了、 该来就来，该走就走， 对，好好的来、好好的去。 但是啊，有些人不是这样。最近我觉得啊，这个需要我们关注一下啊。你说这两天出事儿了， 又出事儿。 湖南有一个官儿，这官还是个副厅级的干部，叫曾国华，被上法庭了，上法庭呢是他的情妇给他揭出来的。为什么呢？犯下什么案子呢？伤害情妇案，雇凶。捅了十刀。他为什么呢？他解释说，他这个情妇啊，大概现在40来岁吧，他这个情妇对他管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每个小时都必须给他情妇打电话，上班到了办公室，用办公室的座机跟他情妇打电话，说我上班来了， 证明他在办公室。 对，回到家拿家里的座机给他情妇打个电话， 比老婆还严， 管得比老婆还严 啊！ 这然后呢？ 我想问他老婆呢？ 不是，他老婆中间有这一出，他老婆干预过一回， 哦， 他跟这个情妇分过一阵手， 哦， 后来呢又复合了，复合了之后呢，对他管得就更严了，管得更严，而且经常让他写小纸条，这些女的，哎呦，我发现女的太可怕了。全留着，比如说我保证以后不再让你生气，这算轻的。重的是什么？保证每周3次性生活，甚至是保证最晚到60岁的时候娶你，跟你结婚。这些小纸条，这女的全留着。后来啊，她觉得实在无法忍受，忍无可忍，说是雇这个杀手捅了她这情妇10刀，结果这就告上法庭了嘛。 哎，你觉得这很奇怪，就是很多男人啊，一开始找情妇或者有婚外情啊，他觉得那是自由，你知道吗？他就觉得说我已经有个老婆或者有一个很稳定的关系，但很束缚。那么当你喜欢另一个女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自由，就觉得偷偷摸摸的出去搞什么，就好像自己被解放。结果到最后，通常都变成另一个更大的陷阱跟枷锁。 没错，一个套连着一个套， 哎、 就是 是。 而且啊，现在这个事儿。我就为什么说湖南的那个雷元丽，郴州市原的那个副市长雷元丽，这两天判了死缓。她是什么问题？也是女人呢、她的追求就是金钱、权力、女人，七八个情妇， 摊到后来他已经不是为了自己摊，为了养家糊口了， 就八个 家， 还是很有责任感。 就是被螃蟹给扎住了。八十岁， 你们看这些照片，我为什么这现在是个世界性的主题？就是说， 世界性， 我们对此啊要有一个态度。 对对对， 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卷入性丑闻，你再看啊，以色列司法部长性骚扰，现在是以色列的总统找情妇的事儿、然后再有，你看英国副首相跟女秘书有斩、还有。这个泰国总理他信被政敌网站拖入性丑闻，最近克林顿也频频拿他当年性丑闻开玩笑。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如果不是同在白宫，这场恋情根本就很难发生。 那当然。 所以现在有人开始讨论什么问题啊？这个办公室啊，是你刚才讲到爱情的感受，我现在倒研究啊，办公室它是一个特别适合 谈恋爱的 滋生爱情的一个环境，这跟我们对爱情的研究有关。比方说啊，我见过，你看我有的朋友说介绍对象的，太刻意了。爱情嘛，就是目的性太直白，往往没法发展，太刻意了，对吗？你要是私下里认识的这种朋友，很快大家周围啊就都知道了，你知道吗？你看办公室没有？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要是咱们是平常的朋友，我说海璐，我约你吃晚饭。你马上你心里就有意了，他没事约我吃晚饭什么意思啊？办公室不会，办公室会天然的孕育你，好像是无意的，但是呢我们不得不在一起，这里边的眉高眼低啊，端茶倒水， 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工作餐啊，一块儿出去去哪儿吃吧，它很正常了，变成 对， 他又能掩饰这个初期的尴尬， 对， 而且你发现没有，爱情还不能毫无限制，就是得有点外在压力才显得这俩是同盟，办公室呢他得有一个躲着大家的过程，你知道，还觉得有点我们俩站在一起，不能让他们知道， 与世界为敌， 与世界为敌。对对对，你看实际上办公室确实是一个适合发生爱情的地方， 而且一般这个在办公室谈恋爱，就是你觉得比较有一个机会去慢慢的观察一个人，认识一个人， 没错。 你比如说在酒吧认识，朋友介绍，你没有这个过程。 他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去审视、去了解，然后去接触这个人。 对， 因为办公室，你想每天最少工作八个小时。 对， 确实是这样。你比如说女孩子观察一个人，往往就是你太有意了，就没法观察了。正是在无意之中，你看这符合一般女人对男人的了解。 细节的东西，就是他冲咖啡，比如说冲咖啡的时候，他到底是先倒糖呢，还是先倒奶呢？就是很细节的。一般女人就是很 有什么区别吗？男人先倒糖还是先倒奶？ 就是说，比如说先倒奶的话，他我觉得啊，就我觉得从女性角度来说，如果是先倒奶的话，可能是他不太喜欢很刺激的东西。对，因为咖啡在苦咖啡的时候，它是刺激性很强的，然后口感非常的苦涩。 对， 有了奶之后就变成很柔和。 这是个温柔的男人。 对，相对来讲比较。 放糖呢？ 不放糖不放奶怎么办？ 我觉得可能属于丁克一族。 丁克，但是，哎呀，那以后我得加奶啊，加奶啊， 温柔点， 我在办公室里要多加奶。你不，现在办公室这个恋情啊，是个很大的问题。基本上一半吧。就是人家台湾的调查是超过一半的，60%的办公室都会发生这个 感情。 感情，然后韩国媒体最近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办公室恋情已经给韩国的这个产业发展带来特别大的影响。所以说我可以给你们听一个雪村的歌，雪村唱的歌，就算是歌颂办公室恋情，咱们可以看 歌颂啊。 故意的敞开屋门，听你喘息，很舒服。我手心的汗低于你身体的温度，那边桌上的包是谁的衣服？这种夜晚我们度过不计其数，别关上办公室的灯，听有小声一些，老周会不会回来吃素？加班应酬骗过你的丈夫，提心吊胆哪一天回报？ 到年了，到年了，到年了啊！ 我觉得这办公室恋情现在大家关注是个好事儿。 嗯。 因为呢，最少可以替娱乐圈洗脱一些罪名。 哦，怎么讲？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以前大家都觉得娱乐圈特别乱，说是他跟他，他跟他，他跟他是，但是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个圈子都是的，绝对比娱乐圈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绝对相信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娱乐圈但凡有点什么动静吧，大家都特别的关注。 哦。 其实可能还没发生的时候，被大家说成事了。 啊。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但是呢，你比如说办公室恋情，很少会有媒体去报道说办公室恋情，因为它没有关注度。 嗯。 但是绝不会说这个办公室是很干净，说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在里边。我觉得绝对不会。 有感情色彩就不干净了吗？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有夫之妇和一个有夫之夫在一起的话， 对对对， 就是有污染的这种。 也有健康的。 对。 也有健康的。 对，健康的还挺多。 对，是我们办公室里就有。哎、我觉得真是 吧。 我觉得没有经历过爱情的人哈，我觉得。 没经历过爱情的人。 是不相信爱情。 没有吗我没有经历过爱情的人，但是我有一次从别人的爱情里啊感到了我的幸福，我觉得这是我这个快到四十岁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嗯， 就是我们办公室里啊也有，就在我过生日那天晚上，大家伙来聚会，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先听那个我们一同事跟我八卦，说咱们组啊俩年轻人啊，你看啊老是一 俩单身嘛， 俩单身，这健康的嘛，这不是说有夫之妇啊，就是说俩年轻人。他们老是一块消失，又老是一块出现。比如说开会的时候，蹭一下这俩没人了，过一段这俩前后脚就回来了。后来那天晚上，他们完了吃完饭就是去唱歌嘛。我观察，的确如此。这两个出去一趟，又一块回来。先出去一个，过不了一分钟，另一个也出去了。哎，又一块回来。我觉得俩人可能在外边商量什么事儿呢。 嗯。 然后呢，终于其实可能他们也决定。就是在今天这个晚上，因为人家是健康的嘛， 对 吧？向大家这个公开 啊！ 哎呦，这大家 你生日的会上的 对 祝寿， 我说这回你们可忘不了我了啊！就是哎呦，这个大家给他们敬酒啊，哎呀，我看着好甜蜜啊，好幸福啊，好感动啊！我就想到我一生失落了的这个东西，就是 被补偿了 啊，就觉得真好，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这个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但不是偷的， 我说了好，说了好， 不是我的， 肺腑之言啊！我 真是偷不着的那 个，哎呀，真是 我的观点，我的观点还不太同意这句老话。我认为偷着总是好的，就比偷不着。为什么我说办公室恋情？就刚才咱们讲的，像克林顿，当时有这个研究家亲自说啊，正是因为周围环境的压迫，就要避着人，要躲着这份感情啊，有了一种特殊的滋味。 对， 你就像我原来跟你讲过，我说我的情感模式啊，我干什么都像做贼似的。 嗯， 我让我想起，我不知道是这一种什么样的病态哈。我记得我脑子里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小的时候啊，我们吃那种蛋糕，很难吃得到，那种点心啊，很多，那时候我们很穷啊，很难吃得到。但凡我要得到一块蛋糕，我肯定不会当着人吃，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总要钻到小孩啊，我钻到床底下趴着。看着大人们的脚步在外边走来走去，我那个时候我吃 拼命的吃， 哎呀，觉得甜呐，好， 真是太贼了。 后来我这种，后来我看《动物世界》的时候，发现了我的同类， 这一种 狮子、老虎都是掉来一东西，先不吃。 这也是狮子座嘛？ 对， 是狮子座嘛？ 对， 这种行为是很正常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你看他这个像贼一样，为什么就觉得格外的甜呢？ 我觉得你还是属于那种，就是还是有，如果你没有就没有。就中国有一个古话叫穷大方，就有穷人才很大方。你作为有，像是蛋糕，就像你说的，是很少人能够得得到的，所以你吃的时候当然就会躲在床底下，自己在一口一口的在吃，在感受你的那种所谓拥有它的这种。其实我觉得是心理上的，而并不是这个蛋糕有多少吃。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变成在床底下说，我现在是拥有这块蛋糕，我要去品尝它的滋味。我觉得是一种心理在作祟。 哎，这种心理影响我的情感模式。比方说，你要跟女朋友，我当着人我不习惯亲热， 我觉得就偷偷，比如说你要拥抱，行，哪儿没人，再找一黑地方拥抱完了，再正人君子出来。为什么要这样见不得人？ 娱乐圈不一样是吧？娱乐圈其实娱乐圈跟办公室很像， 那你这个很像， 它是个公开的一个办公室。 你这很像办公室的，找一没人的茶水间什么的。 对啊， 就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但是为什么我就喜欢见不得人呢？ 你喜欢办公室性爱吗？ 在办公桌上 啊，对啊，有些人就喜欢这个，就喜欢觉得有偷的感觉嘛，就是特别。 他是属于偷不着的那种， 对，怕保安进来了。 刚才歌词有唱，老周会不会突然回来？ 哎，对，这个贼也胆子还不够大。不过你知道这个像办公室性爱，不是性爱，办公室恋情、啊， 这是他的兴趣点。 办公室恋情啊，但很多老板会很关心这个问题。 怎么讲？ 你会发现，首先呢，办公室恋情啊，不知道为什么，你觉不觉得现代人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特别喜欢讨论爱情，很喜欢讨论。那办公室的生活很无聊的时候，如果你突然发现有两个人大概有关系，大家就会很热切，一下子成为整个公司的一个谈论的热点。是吧？ 对， 那么其实老板也是很关心这个问题的。有的老板呢，他是特别八卦， 老板最八卦。 对，老板也很八卦，他很关心，哎，这谁谁谁怎么样，那个谁谁怎么样。但有时候他会有一个很纯粹的业务上的考虑，因为办公室恋情呢，如果他在很暧昧的状况底下，有时候对公司是好事，因为这能够增加大家的这个工作的积极性。比如说。今天晚上大家加班啊，那说不定两 小时又能多在一起待两个小时， 是加的什么班？ 但是万一出现矛盾，恋情破裂了或怎么样的话，你又会影响这个公司的工作。所以现在呢，有一些管理学啊，在研究这个，就是从一个老板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去调节这个办公室的这个感情关系。所以有些公司呢，它的人事部还写得很清楚，有规定是不许的。 是吗？ 对，但是我有一个，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呢，公司是规定说两个人不允许，在同就是恋爱关系在同一间公司工作，但是他呢千方百计的把他女朋友说从公司调离，是因为怕跟其他的办公室恋情撞车，所以他特意的把这个跟他相恋这个女孩子调到别的公司去，千方百计的说服他说你不要在这里上班，不要怎么样。所以就是我觉得有老板的关系，也有说这个办公，就我觉得从我的朋友这个经历上来看，就办公室恋情是绝对复杂的， 复杂 绝对复杂。 其实好的时候没什么，我觉得就是啊，要是不好了，甚至两人将来结了婚同在一个公司啊，哎呀，我原来碰见过，那他俩老婆打着领导协调，弄得真是就很。 不，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相对来讲，个人没有空间感。这两个人一起上班，在办公室待8个小时，下班以后大家一起回家，又在家又过16个小时。 没错，这就像那情妇似的，你无所遁形啊，偷又偷不着了。 对，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有办公室恋情，如果你真的想继续发展下去，不影响工作或者不影响生活，最好是分开，到底是分开办公室恋情还是分开工作，这个可能就自己去选择。 这个你客观上不能不承认，他的确就是我刚才这个分析，办公室确实是一个爱情的最佳环境了，在当代社会。 时间太长。我觉得就是办公室是很累人的，它不像在剧组，就是大家说剧组里面说演艺圈也有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是跟办公室恋情一样，刚才那文导也有说过这个。那我觉得就是剧组有一点好，就是他的工作期是很短的。 对， 他有2-3个月，最多不会超过半年， 所以特别乱。 偷就是因为你搞拍完一个剧搞一回，拍那个剧又搞一回， 还有 一下情就完了。 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当这两个人刚刚开始萌生爱意的时候，结束了。他根本就没有机会两个人在一起。当然如果是有，如果是继续有好感，你可以说剧组解散之后两个人再继续说。所以说好像娱乐圈说因为工作然后因为拍戏产生感情的这种事情是很多，但是也有不乏很多就是说喜欢说是这种办公室恋情，说随便来的时候还没来电呢，或者是还没到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已经解散了。 剧组那基本上属于野外恋情，你知道所以才乱了。 露天 当房地当炕。 其实我跟你讲也挺惨的，你知道吗？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只有两种人是在马路边吃饭的，你知道是哪两种人吗？我说哪两种人？他说一种是民工， 另外一种就是摄制组。 对对对，所以你刚才你说办公室性爱，你发展到最多是办公桌上，那玩意儿野外恋情那是什么？ 那是上古社会是个很崇高的东西， 野合这么生出来， 同时就是野合生出来的。 嘴越说越不像话。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爱情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说初恋，但是初恋后来我又自己批判我自己，我觉得那是假的，可是呢，从此之后好像也就没有再是初恋的感觉，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小说告诉我那个感觉才叫爱情啊，心跳，两个小脸绯红，那个以后怎么没有了呢？ 对啊，所以那个小说好卖嘛，就是他在讲一些大家都没经历过的事嘛，所以大家才要看那个，你懂吗？ 我觉得你的爱情是这样，就任何人的初恋是在没有经历爱情的时候，他对爱情是有幻想态度的，这种幻想态度绝对占到80%到90%，甚至更多。但是当你这一次爱情说虚幻的爱情过去之后，你会发现说这种爱情是不存在的，然后再接下来说你每一次接触新恋情的时候都会怎么说，很不经意的考虑到很实际的问题，所以变成说你第人们对初恋的印象会特别的深刻，因为那是最圆满的，觉得最完美的，很纯洁的。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我对爱情怀疑呢？因为呢，我的概念就是纯粹的。你比如说有些时候在办公室里，你要看见一个女的啊，我挺喜欢 谁 啊？过了，哎，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 我说，哎，我想说什么来着？ 办公室看到一个喜欢的女生， 我要交代嘛。我说我要看见一个，哎，我就会觉得，我一下就想这个事儿可行程度如何？这事儿怎么玩？ 算计 到什么程度为止？但是我觉得你要这样的话，按我的概念，那不就不纯粹了吗？ 但是问题是，我总觉得没有所谓纯粹的爱情，纯粹的爱情是一个假设。你就算中学，比如说很多人说小时候的初恋，它也不完全是纯粹。什么叫纯粹呢？一般我们讲纯粹的时候，我们说的就是那个感情呢，不考虑任何条件，不考虑任何实际操作的情况， 是叫人生死相许。 对，但不会的，你就算在中学，你也会有考虑条件吧？你莫名其妙不会喜欢一个女孩吧？大家她长得漂亮。或者你长得帅或者怎么样是吧， 对， 然后双方上下学要不要考虑父母压力老师压力，这不都是实际条件？ 对啊，我想到爱情我觉得有一大堆最最最终选择就是投入这件事。